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普通话的意义。标准的中国话叫普通话，但是你知道吗？中国各地不仅有方言，还有其他语言。如果上海人说方言，北京人基本上听不懂。西藏人说藏语，新疆人就根本听不懂了。普通话还叫国语、华语，它是中国的唯一官方语言，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普通话在中国通用，在亚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也有不少人能听懂。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中国北方大部分人会说普通话，但是他们有一些口音。在中国南方，特别在东南沿海的地区，有很多方言。上海人、江苏人和浙江人说吴语，福建人和台湾人说闽语，广东人和香港人说粤语，粤语又叫广东话。另外还有赣语、湘语、客家话等等，说不同方言的人互相很难理解，只能写汉字或者说普通话。在中国，除了汉族，还有很多其他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比如朝鲜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等。这些语言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和汉语完全不一样的语言。他们和汉语说起来不一样，写起来更不一样。所以普通话的意义就很明显，来自各地的人可以互相交流，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yu 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